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，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， 我不在 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，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真。 也许你刚刚结束一段关系，或者感情已经空白了很长的时间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单身过生活，但是单身未必会过得不好，无论任何生活状态都应该享受它美好的部分。比较困难的是找到彼此有默契并且愿意一起努力走下去的人。找到那个人之前，先找到从容自在的你吧。 曾经看到过一部剧，名字叫做《总觉得邻居更幸福》，就像这一部剧的名字一样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四个家庭，总是觉得别人家的日子比自己的更好更幸福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深陷在这样的漩涡当中，没有办法走出来。 像飞鸟一样自由。 其实专注于自己的生活，不羡慕，潜心努力，那是你想要的，时间总会给你的。有个故事是这样的，非洲的长跑冠军哈利莫，他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，也没有专业的训练老师和基地，他的爸爸就是他的教练，他们两个人一直过着清贫寒苦的生活，有长达8年的时间，两个人的生活只围绕着跑步这一件事情，没有其他太多的收入，日子过得很拮据。别人都劝他们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跑步来赚钱的，何必为了跑步过得这样穷苦呢？但两个人还是不管不顾地坚持下来了。8年的时间，哈利莫的长跑速度有了惊人的进步，先后拿下了非洲长跑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。在获奖台上，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，哈利莫说，这些年我和爸爸从来都没有谈论过别人的生活，更不会羡慕别人的优越生活，只是做到过好自己，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的努力，时间终会给你回报的。 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里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，

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心荡漾，余情未了的心荡漾，记得你微笑时呼吸荡漾，如果我什么都保留，更让你魂系梦牵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久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。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苏岑说，该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努力，该玩的时候呢就好好尽兴，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会欣赏，看到落魄潦倒也不鄙视，这就是所谓的拎得清。做人做事这样的状态才是最好的。 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这种朋友的定义是莫逆之交，你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，谈起朋友都会想到对方，你有缺点他会第一时间指出来，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还要高兴，哪怕你们一年也见不到几次，但只要出事了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。这种朋友应该每个人都有，但数量却可能少得可怜。 划船不用桨，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。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不知道你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君子之交，君子之交真的很讲究缘分，你们可能都没有见过面，但他能够通过你的文字或者是其他东西读懂你这个人，他比生活当中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了解你，这种朋友就可以称之为知音了。君子之交交的是义，你们不会有任何利益往来，甚至都不会在一起喝酒吃饭，但以后慢慢就发现，这才是能带给我们最大安慰的友情。 去 眼眸，想着你还要四处去漂流，只为能陪自己左右。忽然间再也忍不住泪流，干杯啊朋友，干杯朋友，干杯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李娜，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不管你将来是想当律师、医生，还是幼儿园老师，其实只要你们可以坚定自己的目标，当然过程会很艰辛，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说是不顺，但是请大家怎么说呢？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要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做到。你们心目中的自己，或者说是做到更好，所以在这儿也预祝大家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然后让我们的以后会更美好。 TCL 集团董事长 CEO 李东升， 你这一个产业是不是有生命力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在这个产业如果能做到最好，你就一定能生存和发展，是吧？要死，别人先死掉了，先淘汰掉别人，是吧？你若能够做到是最优的，那你就能够有发展。 著名企业家侯为贵， 企业家精神我相信应该啊有一种不断的啊变革，能够抓住到各个时期啊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机会，在这个企业内部的执行力方面能够实现啊这样一些战略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新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847年7月9号，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。1905年7月9号，中国第一部影片《定军山》开始拍摄。1926年7月9号，北伐战争开始。1938年7月9号，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。1970年7月9号，世界青年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。1970年7月9号，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寿臣逝世。1949年7月9号，鞍山钢铁公司正式开工。1971年7月9号，基辛格秘密访华，这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，为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基础。2007年7月9号，南丁格尔奖获得者黎秀芳逝世。铭记历史，古为今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玉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请不要灰心，你也会有人妒忌，你仰望到太高，贬低的只有自己，别当失太早，旅游入太多战地，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，啦啦啦慰藉自己，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，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十步的真理，这高贵情书用千字，作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

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，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随